係啦，大條道理咁啊，恭喜曬，恭喜曬啊 ！OK， 咁啊，當然啦，即係兩口子突然間生個即係添個 B 嘅時候咧，兩夫妻要夾手夾腳啦，嚇、呢半年至一年咧係非常時期啦， 係 要悉心治療啦，咁所以都冇夾好瞓嘅啦。我見頭先阿思芬已經係咧打曬喊路嗰只啦， 黑眼圈都幾明顯啊。 係啦，咁啊，我覺得即係啱啱添丁嘅時候咧，對於夫妻關係咧，其實係好大嘅考驗嘅。OK， 咁、所以我覺得若果阿思芬咧想了解一下如何咧就係、是、可以了解一下點樣去處理一啲複雜嘅夫妻關係咧，就可以上一個群組。 哦， 就是、全程而家都讲紧，同埋无啦啦就唔知点解喺里面系揾到好多自己啲朋友咧，系加咗嘅， 苦主 即系唔关事都加入去。所讲嘅咧就系我的老婆嫁咗俾 Mira，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群组 系。 嗱，我就未入嘅， 我入咗啦。 咁但系啲人就 share 咗，传咗两嘢啦。我有少怀疑就系、是。是不是真的里面的故事有没有再夸一点啊， 但是那些有晒相的喎，应该又不是假到去哪啩。 嗱，我见到其中一个故仔呢就是说个老婆同我老公讲，嗱假如日后呢好像是男朋友啫、假如日后呢我哋分手的话呢如果我哥哥是女的话呢我就会呢就同你死过定唔知点样走咗你咁样啦。咁但如果是男的话呢我就会祝福你嘛。而家啲香港 OL 同埋港女系咁豁达嘅咩， 是啊，扭曲晒嘅。 未真实发生啫，真係发生咗我真係唔信佢哋啊会咁豁达啊。 仲有啲咩好笑嘢，你入咗去个群组啦其实。 是啊。我咪就係见到即係话原来屋企嗰个 sofa 后面已经挂咗成大个姜涛嘅 poster 喺度囉。即係都冇征询过老公嘅意见就已经摆咗张 poster 啦。咁於是个老公就问啦，咁我摆返嗰啲 AV 嘅女优嘅 poster 喺度又得唔得呢咁样。 係啦，呢个先係男女平等嘛。 係啊，冇错啊。 我睇到一个呢就係呢话佢老婆即係我分唔到即係镜仔咁多个啦，佢就摆咗个呢係一个长嘅揽枕啊，系其中一位成员嘅揽枕嚟㗎。即唔知係姜圖定係， 我唔記得 Ian 定 Anson 應該係 Ian， 可能係另一個。佢就話佢就晚晚要同呢位男士一齊瞓覺啦。 但係最勁嗰樣嘢咧，係呢個攬枕咧，係呢個老公自己整俾佢老婆嘅喎。 我唔知係點整， 即係佢自己引狼入室。 所以我覺得各位男士們，如果你拍拖又好啦，你已經係結咗婚咧，又嫁室好啦，我諗呢一排，尤其是大叔的愛未完嘅時候咧，你預咗咧有一個虛擬嘅第三者瞓喺你哋中間啊。 係啊， 係啦，咁同埋要習慣要忍。忍辱负重， 但你又唔好话，因为最近呢一套剧出咗之后咧，其实有一啲女仔朋友同我讲，佢话咧，其实接受唔到咧里边任何一个成员咧系直啊，即系佢希望佢哋以后咧，如果揾到另外一半咧，一定系要系 member 咯，一定要系 gay 噶咯， 系啦，即系所有啲镜仔如果系结婚生仔嘅话， 系啦， 咁 就 会 唔开心， 好失望啦， 系啊， 就好似啱调翻转，即系以前无啦啦有个咧自己心仪嘅偶像同埋艺人咧，突然间 come out 咧或者系 gay 嘅时候咧，咁个事业就好似咧。半隻腳踩咗落墳墓嘅墳墓噶嘛？而家咧，你係直嘅話咧，你諗清楚啊！ 係啊，而家湧出嚟， 唔係你都 湧出嚟 come out。 你有冇睇到啊？另外阿鏡仔即係阿姜圖啊 ，Anson Lau 同埋 Eden 拍咗即係新一張嘅嗰、那個快餐店嘅廣告咧，直頭係即係三個男仔喺度爭到。你死我活嘅，即系 Anson 直情系一脚撑落埲墙度，唔俾阿姜涛走咁样嘅，大家都觉得系即系好睇，觉得嗰件事系好应该系咁样做嘅，即系个男喺度争嚟争去。 但我唔知道呢个热潮会 last 几耐啦，咁、但系我觉得哇，即系全城嗰只轰动法咧，我觉得至少从呢个平权角度嚟好睇啦，系似乎大众系真系对于嗰只即系，尤其是男同埋男之间咧嗰只 intimacy 啊，嗰只 romance 咧。是接受好多、甚至不是接受、是直情吹捧、 是啊，因为你不要说其实你在香港呢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即全城的社会呢是这么怎么说呢很热衷也很正面去看待同志这一样东西、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想一些门路即是怎么可以、令到大众即会有一个轻松的手法即是令到他们接受、同志议题、啊、这些不会说、一讲这样东西即是哎呀即是 死机了即是入到 屋了入到屋了现在呢甚至乎啊，我知道有啲女士都有提及啊，嗰啲老佢哋自己嗰啲老公啊，九点半啊就要开着个电视就等睇呢一套剧啊。谂下嗰个威力真系几犀利，你唔会想嗱，你知道有妇女即系好似 Tanner 咁样，就好正常啊，有好多妇女会睇，你系谂唔到即系而家 唔係淨係父女喎，係直頭係我知道係有啲係一家大細，有啲女女啊、仔仔啊都話九點半一定要睇嗰個台要睇套劇咯。 唔係咁，我哋梗係盼望呢、這個即係 Boys Club 嘅熱潮啦，即係唔係就咁即係一浪咁就算數啦。 嗯 啊，咁而係真係可以為呢、這、一個即係所謂男男嘅即係 intimacy 咧，讓佢哋真係可以堂而皇之擺上台啦，同埋可以見得光啦，而唔係大家即係吹捧咧。誒、哎，我好接受男男嘅親密關係嘅，如果佢哋係靚仔同埋小鮮肉，係啦，唔好咁靚嗰啲咧，我就繼續嘅，就好似前嘅諗法就係，你好一等啦，佢哋咁樣， 即係林雪就唔拍得啦。 唔係，所以我覺得即係黃德斌而家個都話咧，即係中意嗰啲即係成熟型嗰啲咧，係突然間佢好似有個事業嘅第二春噶嘛。 係， 我諗下嚇，其實可唔可以個餅再闊啲咧？如果當日揾嘅唔係阿黃龍斌，揾另外一個真係大叔咧，咁就會挑戰下大家，到底你係真係接受啊，定係只不過到最尾壓根兒都只係中意靚仔咧，係唔同年齡嘅靚仔咧，咁樣都係愛美啦， 多啲唔同類型嘅男士啊，外觀嘅 member 都可以演出，可以紅都得噶。其實 不過佢真係好受歡迎，因為我咧食晏咧係會固定去個餐廳嘅，咁有個姐姐咧，即係我就食兜晏嘅，咁佢就冇嘢做嘅，通常我食嗰陣，佢就咧要我幫佢咧開佢部手機咧睇呢個大叔的愛，佢話：誒、你幫我開，你幫我開，我而家喺度睇啊，咁樣。 哦、 即係佢哋都上咗年紀㗎啦，咁都六五六十歲咁樣啦，但佢哋都睇得好津津有味咯。雖然佢都話嚇乜咁嘅咩，會咁嘅咩？突然間出現個男人咁樣，點解突然間咁？咁噶，唔可能 視覺上衝擊 係 嘛？ 我做戲係咁嘅咧，你睇開嗰啲大台都係咁嘅咧。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希望即係嗰啲即係支持啊，無奈大叔的愛啊，又即係咁多個鏡仔嗰啲朋友咧，其實就係你支持男男嘅即係親密關係之餘，你都好希望佢哋啊，即係呢一班都有機會可以開花結果啊，係嘛？即係愛情可以走到終站啊。咁所以日後如果香港要去推動同埋爭取同志婚，希望大家都幫手咯。 嗯， 即系帮下口，帮下手咁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以后你再谂起，诶，系啊，嗰阵时你明明好支持大叔的爱，佢哋喺埋一齐噶， 系啊，有阵时唔系净系支持个剧情啊嘛，咁可能即系十几件， 嗯， 咁我觉得总系有一两件系啦，而家唔知道边个啫，系咪先？你计翻嗰个或然率啫嘛，统计学嚟嘅啫嘛，我觉得总有一两件系，咁到底系边个定系边个咧？咁啊，日后先知，咁你都希望佢哋日后有呢一个可以吓。即係開花結果啊，感情啊到老嘅結局㗎、啊，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你唔係淨係為我哋著想啦，你都係為佢哋著想咯，你嘅偶像著想咯， 啱啊， 係嘛？但我諗係好多人係行十二個都係嘅，同埋啱啱去分得雲。即係六對六咧，咁就有六 pair 啦。 誒、有啲係公開咗係直噶啦，已經有女朋友嘅。 誒、你又成日話唔係嘅。 咁又係，希望再明過 啦，我哋都直過啦，係咪先？唔好講到咁實，有陣時有啲嘢係咪先 ？OK， 咁希望世界真係不斷咁向前行啦。咁以前有啲唔敢做嘅嘢咧，今時今日終於敢做啦。我想講咩咧？因為今個禮拜咧就啱啱咧就康城電影節咧就開咗啦。因為上年係疫情關係啦，咁所以康城電影其實都係好冷清啦。咁但係今次嘅電影節咧，就開始咧就有少少放寬咧，嗰啲 social distancing 啊，咁所以開始又回復翻嗰啲衣香鬓影啦。咁而係行動地氈咧，居然咧我第一次見到有一對朋友係以抗禮嘅姿態咧，係行呢個紅地氈。 嗯， 所講咧就係 Jodie Foster。 哦， 因為今年度咧喺呢個康城電影節咧 ，Jodie Foster 會攞一個終生成就獎啦，咁亦都有新戲上啦，咁梗係要宣傳啦。你記唔記得冇幾耐前咧，都喺疫情頗為嚴重嘅日子咧，就好似係今年年初咧，未有呢個金球獎嘅，咁但係全線就係 Zoom 啊視像噶嘛，咁、其中咧就影住 Jodie Foster 攞獎嘅時候咧，其實影住佢屋企啦， 係 首先係著住睡褲啦、赤腳啦、嚇配住只狗啦、愛犬啦，咁而身邊咧就係佢嗰件。就係 Alexandra 啊嘛，嗱咁已經好 intimate， 因為真係登堂入室，去到佢哋嘅愛巢裏面，影住佢哋兩口子抱住隻小狗嘅生活嘅、即係 casual 嘅面貌啦。咁但係今次佢哋真係以抗禮嘅姿態咧，行紅地氈去康城電影節啊， 好華麗咁出場。 係、啊，你諗下早幾年前，喂 Jodie Foster， 就算好似已經有一半。已經出咗櫃啦，但係都唔會去到咁盡噶嘛。 係， 但係到今時今日真係豁出去咯。 嗯， 係啊，仲要係紅地氈啊，咁所以真係值得提一提嘅。 係啊，係而家即係直頭係 登上大雅之堂啊！ 系啊，不过你讲开呢个电影咧，我都想提一提呢套电影咧，就啱啱近期上啦。虽然我自己未睇咧，因为我忙住呢个就冇来剧，但我已经风闻咧呢个电影咧，其实都有啲即系同志色彩喺度。我唔知道你哋两个睇咗未咧？就系、是、一套咧，即系迪士尼有份投资嘅电影《Luca》，就系《盛夏有晴天》啦。 咁但係嗰兩個僆仔其實係咪攣嘅呢？有多人都話呢，其實佢成個格局啦嚇，都有少少似《Call Me by Your Name》嘅卡通片段啦，動漫版喎。 佢好似係嗰啲即係意大利嗰啲。 係咯，佢係一個意大利嘅小鎮啦。 其實佢就係兩個咧，即係小海怪嚟嘅。咁佢咧就走入人類嘅世界咧，就驚俾人類。 哦，佢係海怪嚟㗎。 係啦。 Okay, 即係所以咧，佢驚人類發，佢哋一掂到水就會即係現真身噶啦，所以佢就成日好驚，即係俾人知，但佢又想去走入呢個花花世界，睇下呢個世界係點啦。咁佢又識咗一個即係好男仔頭嘅女仔咁樣啦，咁就三個人咁樣結伴同行咁樣，但又驚穿煲喎，咁好多時候就會有好多突然間露出馬腳啊，突然間點啊，突然間即係為咗即係要逃避被驚。驚俾啲人歧視嘅或者針對佢咧，所以就即係就喺度躲避，而就搞出一連串故事同埋一個友情嘅即係關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就話啊，依兩個主人翁咧，其實就好似講緊一啲即係唔敢出櫃嘅同志，即係兩個。 佢哋唔敢出櫃就唔想話俾即係全世界知我係海怪。 系啦， 唔系我系乱， 系啦，咁就但系即系佢哋两个之间就系一个咁样嘅关系之下就成长咗啦，即系有啲人又话系啊，即系嗰啲嘅 romance 咁样嘅嘢啦，即系 father romance 咁样嘅情节啦，咁所以這套戏咧，其实就有人话系真系好代表即系同志嘅心声咯，咁就都叫我去睇嘅，但系我暂时真系未有时间去睇，咁我见到啲影评嘅推荐都唔错嘅，所以我都觉得可以介绍俾大家睇嘅， 系啦，咁到底喺里面系咪真系有恋嘅成分咧？定净系只不过一个 metaphor 吓、啊，即系一个寓意咧咁样。 系， 咁但系另一套戏咧，我都想向大家推荐，就好似嚟紧即将都会上噶啦，咁就系新版本嘅 Cinderella。OK， 但系咧，我系对于 Cinderella 就冇乜兴趣。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实传统嘅 Cinderella 里面咧系有个 Fairy Godmother 噶嘛， 系， 即系唔系小仙肉啊，系小仙母噶嘛， 系 即系有仙子，但系一个即系较为 mature 嘅即系 Godmother 咁样啦。咁通常一个女性演出啦，哇，今次呢个版本咧。居然是一个男人演出、 哦、 是一个黑人的演员。 我知道。 重要是 Coco 很喜欢的。是。Billy Porter 喎、哦。没错啦。是啦。即其实接拍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的啦。咁近排都亦都即是近排就间中即是渗下啲相出嚟俾我哋即是睇下啦各下人啲。 是啦大家都知道呢,Billy Porter 其实就演而优则唱啦亦都是演出过好几部即是脍炙人口的譬如 Netflix 的电视剧集就是 Pose 啦。咁佢都是一个出咗柜的男同志啦。 是啊。 咁要强调呢一点啊，佢系挛嘅，同埋出咗柜噶啦。 同埋佢最近咧都话自己其实系 HIV positive 嘅，咁因为佢都即系忍咗呢件事好耐啦，即系唔敢同人讲，即系十几年，即系因为佢惊十几年前如果真系同人讲呢件事咧，佢真系会即系个工又冇咗啦，同埋佢担心屋企人嘅想法咧，惊吓亲啲妈妈啦。但系都因为而家即系 HIV 都系可以 control 咧，只不过系长期病啦，咁所以佢都系即系几个月前毅然都同即系公开咗呢个病情啦，咁亦都得到大家嘅即系支持咁。 系啦，你谂下以前嗰个年代点会即系有可能啫？你点可能喺荷里活里面会卡斯一个人？佢唔单止系一个黑人啦，因为其实而家呢个角色传统都系女人做啦，同埋白人女人做啦，首先系咁啦。然后跟住咧，仲要系出咗柜嘅黑人演员啦，仲有一位出咗柜话俾大家知佢系 HIV positive 嘅演员啦，居然可以演 Cinderella。里面嘅小仙母喎、 啊，系啦， 即系以前你谂下，哇，你讲下啫，系嘛，即系简直系完全有啲唔可能会发生嘅剧情嚟噶嘛，但系结果今时今日真系发生紧咯， 系噶，同埋佢个样咧唔系特登扮女人嘅咯。即係佢係著裙嘅，都，但係咧佢個樣都係即係佢個， 跟住留曬須啊， 係 又冇戴假髮啊， 冇嘅冇嘅，即係你要， 有型 喎，即係如果你係好，即係你突然間睇個黑人點啊，咁即係係神仙教母定唔係啊，係媽媽定唔係，即係令到啲人越令到冇乜即係呢個概念嘅人，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咯。不過當然對於我梗係，哇！你咩形狀我都中意㗎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幾好睇喎。 咩形狀？ 反而 Cinderella 係咩樣我就 係啊，已經 唔重要， 已經唔重要 嘅。睇呢、這個， 其實我睇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完全咧係冇興趣睇咧，到底其實邊個主角咧係做 Cinderella？ 其實係邊個咧？ 唔知道我記唔到， 其實唔識㗎係嘛？ 都好似係一個新人。都好似是拉丁裔的我记得。 係咯 ，Cinderella 傳統嚟講，我覺得喺迪士尼裏面咁多個 character 咧，都係一個好悶嘅 character 嚟噶嘛。咁如果你而家新拍一個 update 版本、摩登版本，你唔喺周邊整多啲 gimmick 同埋有趣啲嘅人物，邊個買飛入場？ 系噶，因为而家佢哋近排嗰啲即系迪， 佢唔瞓我都瞓啦。Cinderella 迪士尼嗰啲公主咧，全部都唔系真系即系金发美女嚟噶，好多已经系即系可能有亚裔啊、非裔啊或者南美洲裔血统嘅演员去做 啦。咁啊，讲开啦，咁啊，另外有套电视剧咧，咁啊，以前嗰个年代咧，所谓以前嗰个年代，我谂系千禧啊，千禧年代咁样啦。嗰阵时个都追嘅咧，就是、Sex and the City 啦。 系。 咁啊，最近咧，终于。就係、是、有劇照出現咗啦， 嗯， 咁就影住佢哋喺紐約街頭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冇咗 Samantha 啦，即係得三個啦。咁影住佢哋三個咧，係著曬呢個名牌啦。咁然後喺呢一個咧紐約街頭咧，就過緊馬路咁樣嘅。咁但係自從呢張劇照出咗之後咧，我都好笑係咩咧？啲人話啊 ，Samantha 喺度啊，因為佢哋一路行嘅時候咧，隔離咧就係交通燈嗰度咧有個垃圾桶。啲人話啊，係咯，你哋特登安排啊 Samantha。企咗喺嗰度，好贱啊！啲人系啦，咁所以咧，譬如 Sex and City 咧，今次就冇咗 Samantha 啦。咁但系听讲咧，就揾咗一个咧，就系 gender fluid 嘅女演员咧， 系 就系演其中嘅一个新嘅角色嘅， 系 non-binary 嘅，应该系 啊 non-binary 啊，系啦。咁所以即系密切留意呢个 Sex and City 咯噃。 系。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 won't give up on my life. I'm a warrior queen, they fashion a thee to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dark. Gonna make love to the star. I'm a soldier to my emptiness side. Kylie Minogue 重新演绎就系 Lady Gaga 嘅呢一首 Marry the Night， 咁啊来自呢一张咧就系庆祝呢一个 Born This Way 咧系十周年嘅一张 Anniversary 嘅 Tribute Album 啦。OK， 讲开呢个 Marry 啦，讲开呢个结婚啦吓。OK， 咁啊我庆幸咧就其实啊恋人咧冇一只奉子成婚咯。 嗯， 咁若果唔系嘅话，你知今时今日咧同志结婚一定要喺外国噶嘛？ 系。 咁我哋未通关好耐噶咯，如果我真系奉子成婚又飞唔到嘅时候，点结咧？ 斋奉子冇得成婚， 或者个仔已经养到好大都未结婚。 咁但系今日话俾大家知道，转头我哋嘅专题咧就会话俾大家知啊，原来嚟紧可能有机会唔使飞啊，同志都可以喺外地结婚。 哦，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任何针对平民或者任何个人以制造恐慌胁迫政府，都可视为恐怖活动。有关常理被所谓学者曲解。他引用内地法律学者撰写的文章，指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宣扬恐怖主义，包括纵扬有关行为。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议案悼念刺伤警员的疑犯。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指欢迎国安处调查，评议会其后撤回议案。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说暂时未收到报案，但任何人如果违反港区国安法都会果断执法。大角咀港湾豪庭广场一个洗手间入面发现一支枪，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是一名隶属旺角警区特遣队的女警务人员所留低。警方寻日下午四点几接报指在洗手间发现枪支，相信是涉事女警执勤期间意外遗失的警枪。案件列作求警调查，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六队跟进。警方表示会就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如果发现有人员违规，一定会严肃处理。星期五有七人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四人已经出院，一人留院观察，两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本港过去一日共有大约64000人接种疫苗，累计大约2560000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大约17700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温布顿网球赛女单决赛，巴迪以盘数2-1击败捷克的比利斯高娃夺得冠军。呢一位现年25岁、世界排名第一的球手，以6-3、6-7和6-3胜出，成为41年嚟首位在温布顿女单封后的澳洲球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啦。 好攰喎。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热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优质外教节目一直是很多港台电视31观众的心头号。7月19日起搬去全新播映时间，每晚10点环宇天下时段， 还不止星期一至五，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看。 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十一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中国清华、北大等众多大学 LGBT 社团微信公众号遭到集体清理。中国不少网民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众多内地大学的 LGBT 学生社团和个别相关社会组织的微信公众号被集体清理。遭到清理的公众号名称都显示为未命名公众号，页面显示为接相关投诉，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被遮屏所有内容，账号已被全部停止使用。从保留落来的标志和简介可以识别出原公众号。根据网民非正式统计，被清理账号的 LGBT 社团组织包括清华大学 Purple、 北京大学 Colors World、 中国人民大学 RUC 性与性别研究社、复旦大学知和社、武汉大学 WHU 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等等。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个人的社交媒体撰文说，中国政府制定关于 LGBT 的相关政策是开明的，性少数群体的生活选择方式不会受到公权力的任何限制，但是他同时都说，以为将 LGBT 变成舆论上的政治正确就能解决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完全不现实。中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世界的靠前位置，一定保守性是必然的，亦都有它的合理性。胡石俊说， LGBT 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应该追求成为一种高调的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来改善自己面对至亲同埋喺小圈子里面嘅困境係曲折而且无益。法国国会大比数通过同性伴侣可以人工受孕。法国国会近日以326票赞成、115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国内女同性伴侣同埋单身女性体外受孕。有关注同性家庭嘅组织发言人忧虑，精子银行存库会出现短缺。新法律将会扩大获得生育治疗嘅机会。例如人工受精和体外受精，这些治疗目前保留给不育不孕的异性伴侣。在法国，生育治疗是免费的。法律通过之后，亦都将会涵盖女同性夫妇和单身妇女。卫生部长维兰说，法国当局正是准备尽快实施新法律，以便在今年年底之前怀上第一个孩子。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小紅 Simon 啊，咁頭先提到咧就係內地嘅消息啦，咁就係有啲大學嘅 LGBT 群組啦，就係呢個 WeChat 裏面咧就係被取締啦，係咁啊全部係消失曬啦咁樣，咁我哋希望只不過係個別嘅事件啦，而唔係一個咧大趨勢啦，亦都希望即係呢個趨勢唔會嚟到香港啦，即係大家就算你唔係亂咧，你只要想象一下，無啦啦我嗰個我的老婆嫁咗俾 Mirror 導致婚姻決裂嘅關注群組冇咗， 被取締， 你明唔明嗰個大件事啊？就係咁大件事啦，係 啊，我諗香港應該會。沸腾 咗，先咗， 精神失去寄托咯。不过讲翻大陆，其实佢就系、是、即系其实嗰啲好，听讲话好多人都喺嗰度成长啊，嗰度即系寻求好多即系 support 啊，同埋支持咁。其实冇咗咧，咁、突然间都好似失去咗啲依靠咁样咯。 系本身去嗰度围炉噶嘛， 系啦， 系啦。OK， 咁啊，言归正传啊，头先我哋预告过啦，咁啊，今晚我哋专题咧就系同呢一个咧同志婚姻有关嘅。咁但系当然啦，讲亲呢个同志婚姻，暂时喺香港咧都系。只可以虛擬咁講啦， 講啦， 講啦， 只有得個講字啦。OK， 就冇得做啦。咁唯獨是只可以老遠飛到去一啲已經係通過同志婚姻，甚至係接受咧外來即係非本國嘅一啲同志嘅朋友咧，喺當地可以結婚。 係 OK， 咁你知啦，每一個地方其實都唔同啦，甚至有啲咧可能即係比較繁複到咧，可能你要喺當地咧逗留若干個禮拜，你先至可以申請嘅。 咁對於即係喂，我只不過諗住告兩個禮拜假，咁完全係唔 practical 嘅。 係咯，即係嚟結婚嘅啫嘛。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諗下，就算我哋通翻關都好啦。 嗯。 即係下下同志結婚，即係大家都知道結婚係好破費嘅一件事啦，係咪？ 係啊， 係。 然後仲要預埋啦，酒店食宿啊、機票啊呢樣嗰樣 啦。親戚朋友啊， 係啦。 是啊， 呢个先最伤脑筋啊！ 系咯、啊，但你都冇请啊，你嗰次 系咯、 啊， 你都冇请我嘅， 我有通知你哋噶。 亲戚你又冇请，你就系请啲女去。 嗰啲都系我亲戚嚟嘅， 系啊，佢啲女啊嘛， 唔系嗰啲系 chosen family，chosen family。 唔系我哥哥有去嘅。 系嘛？咁系咪你出機票先？ 唔 係，唔係啦。 我哥哥有錢我好得。 哦。O K， 咁所以咧，係啊，即係我哋嘅成本係高好多噶，係嘛？咁、 啊、 但係咧就，咦？話俾大家知，因為今晚咧，我哋會請嚟一對朋友啦。咁佢哋咧係結咗婚嘅一對女同志啦，嚇，仲一齊咧經營。佢哋而家咧就其實開咗間公司咧，就係做呢個 wedding planner。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其實係上年疫情咧非常之高峰嘅時候咧，我哋有一段幾長時間喺屋企做節目噶嘛。 係啊，係啊。 咁原來咧係訪問過佢哋嘅。 嗯， 係。咁但係今次咧就真人現身啦。 現真身啦。 係啦。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好似話咧嚟緊啊，唔係而家。佢話嚟緊好似，如果我冇講錯，應該係八月份。就有機會香港嘅同志咧，係可以透過佢哋嘅 service 咧，就唔需要飛到去外國當地註冊。 哦，好方便啊！ 你可以係啦，即係可以隔洋咁樣咧、 嗯， 就虛擬 virtual 咁結婚，係真唔係咧？咁所以今日要捉住佢哋兩個啦。 係啦，咁坐喺我哋身邊咧，就係、是、我諗即係有記性嘅聽眾都會記得啦。 點、 就是、 會記得？我連做嗰、那個我自己作為主持我都唔記得。 你講起我記得嘅就係、是、即係 Next Chapter 啦，即係佢哋嗰個公司嘅名稱啦。咁就係Mac 同埋阿 Kurt 啦。 歡迎， 唔好以為阿 Kurt 同埋阿 Mac 兩個係男同志啊，雖然兩個名都好 man 咁樣咧。係啦，其實一對女同志嘅 couple 嚟嘅，歡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 系啦，但系终于见真身，但系就反而咧就见唔到真样咯。见真身嘅时候， 因为戴口罩 系啦，只要戴口罩，反而喺 Zoom 嘅时候就唔使戴口罩。OK， 欢迎两位啊！咁点解捉住你哋两个呢？因为就其实即系上年咧就问过你做呢个 wedding planner 嘅种种啦。咁但系最近我侧闻话你哋直情系已经喺自己嘅即系 Facebook 自己嘅网页里面咧，声称话嚟紧真可以越洋结婚，到底系咩回事呢？ 是咁樣嘅，其實疫情之間啦，我哋都都大家都好無奈啦，因為我哋做 overseas wedding 嘅， 係啊係咯， 跟住就全部都要 postpone。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今次發現咗呢件事咧，其實全靠都係美國嘅朋友仔。咁咧佢哋就話咧，上年疫情咧，美國政府咧就開始咗一啲叫做virtual wedding、virtual ceremony， 係虛擬婚姻。 係啦，咁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就係、是、哦。因為所有嘢都 lock down 咗，佢哋根本都冇辦法，政府都冇辦法正常運作，佢接受好多 walk-in 嘅申請。咁然之後佢哋就開始做一個可能係一個 online 嘅機會啦，俾佢哋做申請啦，甚至乎跟住咧就係、是online 嘅 celebrant 啦，或者佢哋嘅證婚人員啦，可以喺網上面幫佢哋證婚。咁第一開始咧，其實係New York 啊、California 嗰邊開始先嘅，咁慢慢咧就延伸到唔同嘅州份咧。都有呢件事發生啦，咁但係唯獨是有缺點，個缺點係咩呢？就係有啲咧係需要你喺嗰個州份，即係你個人唔需要出現，你唔需要同 celebrant 一齊，甚至乎你唔需要同你嘅伴侶一齊，但係你哋全部呢三位最重要嘅人士咧，都必須要喺嗰個州份入邊。咁但係跟住慢慢其他州咧就開始寬鬆啦，就話哦你喺美國入邊都得啦咁樣。咁、直到咧而家得唯一 即係跨州都可以， 跨州都係係、 okay. 跨州係係啦。咁跟住慢慢而家延伸到最後有一個州，其中一個州份咧就係、是。你個人直情唔喺美國我都 OK 啊，咁樣最緊要嘅 celebrant 係美國，係我哋 legalize 嘅就可以啦。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 celebrant 即係點樣譯法？即係證婚人。 證婚人係啦。 證婚人。 婚姻係啦，證婚人都叫做係監禮人證婚人。 係啦，因為佢哋好似攞張 cert 啊，要攞證牌咧先可以做呢個證婚人嘅，唔可以隨便喺街嗰度咧掹過嚟做嘅。 絕對唔 係。因為見證人咧就好似喺街嗰度咧唔識佢咧都可以掹嚟做嘅。 見證人係即係譬如我而家結婚，我揾你都得嘅， 係啦 ，Brian 幫我見證。 係啦，因為我聽聞以前我都訪問過啲 couple 去到外國咧，咁你真係冇朋友噶嘛，咁唯有喺當地先揾咯。咁有啲甚至唔識嘅，啊你都係啊嘛， 我哋都係啊。 因為頭先講下，轉頭我哋可以講下你哋啊，因為你哋好似對上一次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你哋喺丹麥結婚噶嘛。係， 嗰本。 O K， 咁但係講翻呢個 service 先。嗱，我明啦，喺呢個 lockdown 疫情期間啦，咁於是乎就算。即係你唔需要去到現場，即係甚至而家可以，就算身在不同嘅州份，你用虛擬嘅方法上網 當在網上搞個儀式都 OK 啦。但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措施只不過因為 lockdown 期間非常時期，同埋係放美國人啦。但係居然係開通埋俾即係美國以外的公民都得。 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地方嚟嘅。呢樣嘢咧其實係 benefit 咗某一個國家嘅 Israel 係以色列。 吓， 系因为以色列咧，佢本身咧，原来嗰个婚姻个背景系点嘅咧？你必喺当地，你必须只可以行一个叫做宗教仪式嘅婚姻。 系， 佢哋系冇 civil wedding， 冇民事结合嘅。 系， 系啦。咁但系咧，佢哋系有民事结合呢个 title 嘅、哦。咁你点样 entitle 呢件事咧？所有以色列人必须要去外国结婚。美國是他哋其中一個熱門的國家。 哦，咁得意㗎，我從來都不知道、 啊。佢哋亦都係認同同性婚姻呢個 title 嘅，即係 which is 我去美國結完婚翻嚟啦，我係可以在以色列度註冊兩個係 spouse 嘅關係嘅。 哦， 兩個同性，但係咧佢就唔容許你喺當地做呢件事。 哦，咁得意啊！所以就變咗今次呢個措施係好方便到以色列嘅即係同性伴侶。 係，絕對係、哦。其實今次呢個措施係完全係 benefit 咗以色列嘅伴侶嘅，因為以色列人全部、 哦 okay、 你入邊係真係有啲部分嘅人係唔可能唔信奉某一啲宗教嘅， 係 係啦。咁佢變相咪結唔到婚咯？就算係一男一女都好。 哦 ，OK， 哦 ，interesting 啊， 系啊，嗰个本身最大嘅 news 咧，系 come from 呢件事上边，跟住慢慢延伸到，咦，其实原来真系合法嘅、哦，因为以色列当地都采信咗呢个婚姻证书咁、 哦、 样。 哦 ，OK， 嗱，咁我想问下啦，嗱，因为呢个 lockdown 期间先至衍生做呢个所谓嘅 virtual wedding 啦。咁於是乎你哋嘅公司，咁我轉頭問下，到底你提供啲咩 service 啦 ？OK， 咁但係哇，當然對於唔單止係香港啦，即係海外，即係總之當地係冇呢個同志婚姻嘅地方，所有嘅同志都受惠啦，係咪先？我唔使老遠飛到去，又唔需要攞假，又唔需要花費俾機票同埋酒店錢、啊， 絕對 係，哇癲咗啦！方便過去拉斯維加斯揾個貓王註冊啦，係嘛？方便過，你諗係方便過？ 梗係啦， 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哇，真係好大嘅消息。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係疫情衍生啦。咁而家你見到英美嘅疫情咧開始慢慢退卻，到一切回復正常嘅時候，你哋會唔會預計可能呢個 policy 會停咧？ 其實因為我哋中間亦都做過好多唔同 research 啦，包括我哋亦都同當地嘅州份嘅辦公室有個 email 嘅聯繫啦，不停咁樣去有 conversation about 呢件事話，完咗會唔會冇咗呢樣嘢啊，或者冇咗 online 嘅 platform 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咁佢哋回覆係咧，佢哋喺呢件事上邊喺冇疫情之前，佢哋已經抌咗好多錢去處理呢個 online 嘅一個 technology 啦。咁所以其實咧，深刻喺疫情之後咧，呢件事咧係會繼續嘅。 哦，因為已經投資咗啦。 係啦，佢其實係 before 疫情已經開始研發呢件事，咁啱佢遇著疫情，咁、就不如順勢我哋就推啦咁樣。 但係佢哋會唔會當局憂慮嗱、即可能都有為數不少係特登咧路遠飛到去美國嚟註冊結婚噶嘛？咁對於當地無論酒店業啊、旅遊業都可能有啲裨益噶嘛？咁但係而家用咗虛擬嘅時候，個就會慳噶咯。咁会唔会打击到即系譬如美国佢某啲嘅即系 business 咧？ 我相信咁如果要去嘅人系必须一定会去嘅，其实系啦。如果为咗悭唔去嘅人咧，亦都一定唔会去嘅。 咁又啱，咁又啱，呢个 logic 又啱。 系咯，想结婚嘅人其实都会想去一个即系浪漫嘅地方，或者即系会去当地去影相啊嗰啲。咁我嗰个记忆会更加好嘅。咁我谂应该都唔会话争咗好多生意嘅，可能会有少少啦，我觉得，但系唔会太大影响嘅。 我觉得始终有啲人着重个仪式感嘅。同埋始終即係 係要著靚衫嘅嘛，你坐屋企著件睡衣結婚， 唔係嗱呢個都有就係、是，好似頭先 揾過嚟啊，真 係。我係頭先講個 Jodie Foster 咁樣，即係著住件睡衣咁啊接受訪問。我相信其實你係會， 因為嗰度係屋企埋佢。 而家咪就係你而家越即係你隔住個海都可以咁方便可以結婚。我咪就係即刻想象，咦，其實即係攬起上嚟咧，即係你其實同另外一半，得啦，今日我哋著住件睡衣，結婚啦，我哋今日咁就搞噶咯，應該可以預約。 我順帶想問多一樣嘢，嗱就是、以前我哋知道咧，即係有啲同志結咗婚之後咧，佢哋比較麻煩就係、是、如果佢哋咧婚姻離異咧，佢哋一定要去翻當地嘅州份咧，先至可以離婚嘅。OK， 係。咁但係呢一個虛擬喺外國結咗婚啦，攞到一紙證書啦 ，touch wood 嚇，佢哋真係要分手嘅時候，係咪又可以 virtual 咁 divorce 啊？嗱，如果根據而家嘅法例咧。 暫時咧去 call 到做 application 咧係可以做 virtual 嘅，做一個 Zoom 嘅。咁但係嗱，你話疫情退卻之後，係咪呢個 virtual 嘅 call 仲存在咧？呢、這個就唔敢肯定啦。 係明白，因為其實咧，通常嘅離婚咧係要特登整到個即係 procedure 比較複雜嘅， 係 即係目的就係話要留難下你，等你諗清楚先，唔好話分就分。有陣時可能係。即係一時動氣啊，未諗得好清楚咁樣啦。OK， 嗱呢個唔講住啦。咁啊，但我都好有興趣嗰 virtual wedding 咧。嗱，我而家就冇見過真實噶啦。我諗你都應該做 research 嘅時候見過啦。其實係點㗎？即係。是怎樣的形式來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穿一件睡衣？喂，我們今天按個掣結婚了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 的？其實呢，我們譬如我們現在提供的服務呢，我們都分兩種的。一種呢，就正如你所說，我穿著睡衣都結婚，是不是都可以？其實是可以的，即是 你真的需要的，方便上是可以的。因為其實我們，譬如我們包括幫你做所有文件的申請，所有的跟那邊的 celebrant 溝通，約好了所有時間，包括香港啊和外國的一些費用等等。咁其實咧，我哋嗰邊咧會有一個celebrant 會提供一個 Zoom 嘅 ID，其實就指定時間 online 入翻個 Zoom ID， 佢對翻曬你個樣啊、身份證啊所有嘢，你攞住喺個 Zoom 面前做翻曬，跟住就大概歷時10分鐘就完成咗成個儀式噶啦。咁其實once完成咗儀式之後咧，其實我哋 celebrant 咧會即刻幫你處理你嘅申請，因為佢哋都有個digital 嘅 platform 嘅。幫你處理曬所有嘅申請，咁大概你預可能係3個鐘內咯，你會收到一個 digital 嘅 certificate，已經有 digital certificate，which is 你個 record 已經入咗去。 哇！快過我申請嗰5000蚊嘅消費券喎。我登記咗好耐，佢都未 send 第二個 message 俾我，即係快過啦，因為佢3個鐘嘛。 3個鐘內， 你都未有咁快收到個5000蚊住。 係啊，唔係啊，仲要分三期啊，2000、2000、1000啊。即是说我们 virtual 的同志 wedding 是快很多啊，光速这样3个钟头有电子，但是几耐有个正式的呢？ 正式因为我们呢始终香港这个地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帮客人呢做多个步骤，就是做多个叫做international 的 legalization 的一个 认证 啦，然后大概历时3到4个礼拜左右，你会收到一个 courier 回来的一个正本，一个纸本的marriage certificate 咯， 嗰个纸本系系正订噶啦，已经系 系啦系啦，真系嗰、那个真系嗰张 shot 嚟噶啦，已经 哦3个几礼拜啫， 系啦。 据我所知咧，即系其实你有第一个 client 会做呢一个服务嘅，系咪啊？嚟紧即系下个月，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系佢哋点解会做呢样嘢，或者系咪真 要限咯？ 冇得拣，唔系咁 又冇得飞咯， 同埋可能有另外一啲原因，可能佢。佢哋 要咁心急做咧， 嚇，或者佢要係點解要做咧？ 其實都 其實佢哋都唔心急噶啦，因為其實咧佢哋已經 plan 咗好耐啊。原本如果冇呢個疫情嘅話，已經飛咗過去外國嗰度去。 哦，原先佢哋諗住去邊 嘅？原先嘅話，佢哋本身都係 plan 咗去美國嘅，因為本身其中一個係美國嘅 citizen。咁但係咧，當知道我哋可以做到 Iceland 嘅時候咧，亦都 propose 咗一個比較特別少少嘅一個婚禮俾佢哋咧。佢哋就想我哋幫佢 plan 去 Iceland 嘅。咁但係當然啦，因為個疫情嘅影響之下咧，就變咗我哋全部人都 postpone 啦，一路 postpone 到佢哋直情而家個諗法係變咗佢想移民翻過去美國啦。 哦、oh, ，OK。 咁亦都咁啱，真係咁啱咁巧，就俾我哋可以傾到呢個美國嘅一個 virtual 嘅 wedding 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會幫佢喺香港去搞呢個 virtual wedding。 哦、oh, ，OK。係 啦。 有陣時真係等到咧，係真係唔想等落去，即係好似我外甥仔咯。外甥仔就啱喺疫情之初，係上年嘅年初嘅時候已經擲曬日子咧 ，book 曬咧酒店咧，準備結婚咯。咁然後一路褪咗唔知3、4次，去到最尾嘅時候咧，佢哋本來覺得，唉，等埋落去啦，人生一次都要做得好好睇睇嘅。去到咧，即係因為改咗咁多次啦，無了期啦，佢哋嘅心態都轉咗。唉，但求快啲完成咗佢就算，因為拖仲辛苦過。即係到底出到嚟係咪自己原先即係想嗰個 wedding 嘅局面咯？即係有少覺得，哇！嗰樣嘢擳住咗我好耐啦，即係快啲 get it out of my system 啊，搞咗就算啦。 咁我想問下嗰對新人咧，即係嗰日會有啲乜嘢準備咧？其實就咁去，佢哋諗住喺屋企做啊，定係其實佢會哇 book 個地方啊，請埋啲朋友一齊即係睇。 咁咪真係唔係 virtual 咯？ 唔係咁你簽嗰度係 virtual 嘛？咁你都可以邀請啲朋友坐喺度一齊睇 香港照搞一個 ceremony。 咁啊係嘅，你都可以繼續喺呢一邊商鋪張嘅。 其實就是我們會幫他搞一個基本上跟香港平時結婚的一個 ceremony 沒有分別，因為他們都會想跟家人真的可以去 share 啦，跟朋友去 share 啦，所以我們都幫他做一個挺有趣的 theme 的，那都 match 他們喜歡沙灘啦，喜歡 Las Vegas 啦，那我們直接是幫他去找一個地方啦，可以 set up 所有這些東西，那就跟他去做一個真的一個 party time， 再加上一個 ceremony， 那 ceremony 沒錯，我們真的是一個 virtual 的 ceremony， 我們將會是一定要一個面對面見到的 FaceTime 的見到美國那邊的 celebrant 啦，去跟他去做這個 virtual wedding 的一個 ceremony 去做。 OK， 明白。那譬如說你們的 service 啦，那當然啦，你們要即做一條龍的服務啦，安排所有東西啦，可能有不同的 package 啦。但我只是想單單問，即譬如說美國那邊商如果他提供這個所謂 virtual wedding 的收費呢是多少大概？ 其實而家我哋就係幫佢處理曬所有嘢，個收費係18,000港元。 哦，就係嗰邊收噶啦，就係美國嗰邊上。 美國呢邊同埋我哋香港呢邊幫佢做埋個嗰個叫做冇結婚記錄嘅一個查冊咁樣。 哦 ，OK， 係係。係 啦，因為必須係你必須係single啊嘛。 係啊，要啊，如果唔係你就會犯咗重婚罪啊嘛。 係啦。 OK， 咁你就會包埋幫佢搞埋呢一邊嘅手續，咁佢就唔使煩啦。 唔需要煩啦，咁我哋一次過幫佢 send 曬所有嘢過去，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做曬所有嘢咧，佢自己做都係呢個價嚟 嘅 啫。 OK， 咁所以嗱，真係一個天大嘅消息嚟噶，咁所以咧，即係就算佢哋暫時係未提供第一對同志嘅，即係所謂越洋嘅唔需要飛到去當地啦，你稱之為係 fly free 啊嘛。即系唔使 fly 唔使飞啊嘛 ，OK， 咁所以好兴奋，第一时间要同大家讲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阿 Mac 同埋阿 Kurt 咧，其实系提供咗呢一个即系同志 couple 嘅 wedding service 咧，都一段日子啦。咁啊，转头翻嚟嘅时候，不如问下佢哋，其实以往咧，即系佢哋提供嘅呢啲 service 咧，有冇啲印象好深刻，又或者系取景好特别嘅一啲同志 wedding 啊？ 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 在真的乜嘢都可以網上做噶啦，係咪啊？遲啲拜山都可以在網上面啦，即係點支香咁咪得噶啦。 我已經可以啦， 係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唔使去到外國結婚啊，各位同志。 係啊， 去越洋啊， 快啲啊， 快啲！係咯，仲有咩要等啊？ 轉頭再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有趣嘅 virtual wedding 啊！ 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寻日天晴酷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3度或以上。预料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未来两三日继续普遍晴朗同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31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拖带对于狗狗嚟讲系咪一种束缚？ 拖带咧系主人同狗狗沟通嘅桥梁嚟嘅，只要使用正确，绝对唔会令狗狗会觉得有束缚噶。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份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梦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自己人。 疫情之下呢，咁我哋好多地方都冇得去啦，咁所以就即係好多人都諗住結婚呢，都最後都擱置咗或者係暫停咗，咁所以今晚呢，我哋呢個話題呢即係傾到興奮嘅，剛才就係、是、呢原來係一個 Fly Free 嘅 Wedding 啦，就係來自呢個 Next Chapter LGBT 呢間公司嘅，咁坐喺我身邊呢就有 Mac 啦，同埋有 Kirk 嘅。 係啦，咁其實佢哋係 wedding planner 啦，頭先都介紹咗呢一個呢即係越洋就可以結婚嘅即係服務啦。哇，即係造福即係同志社群不少啦，尤其是香港嘅即係同志，因為婚姻都係遙遙無期啦。咁但係點解佢哋會做啲 wedding planner 呢？如果上年呢大家有聽喺疫情底下呢，我哋就即係用 Zoom 嚟做個訪問呢，因為其實佢哋就一對啦，佢哋喺丹麥就已經結咗婚啦。你哋边一年喺丹麦结婚？ 2017年 。 哦，你唔记得咗啦？ 你阿姜作死啊！你今晚真系咩耳仔啊？你鬼玻璃啊！你 明明头先讲嗰啲即系细节啊，款款而谈噶，而家问你几边年结婚，已经真系唔记得咗。 个心都跳咗出嚟。 OK， 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即系你哋自己都系过来人啦，于是乎又累积咗喺丹麦结婚嘅经验，于是乎就毅然要组成呢间公司去提供呢个 service 俾其他人，系嘛？ 系，冇错。 咁 so far 你哋係幫過幾多對同志 couple 大概啦，係做呢啲 service 啊？ So far 而家大概20多， 哇，咁都好多喎、啊！即係拖下包，你哋兩年幾啫嘛，係嘛？間公司係咁，然後只不過一間公司已經提供咗係20对、啊，你諗下 demand 幾大？ 系二十堆系纯粹我哋接咯，咁但系有时我哋仲有一啲就系之前冰岛啊，因为我哋啊之前都讲过就系话我哋系冰岛嘅某一个 wedding planner 公司嘅一个 exclusive 喺香港呢一区嘅一个你当系一个 partner 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咧佢哋嗰边接到一啲香港嘅 inquiry 咧，佢哋都会redirect 翻过嚟俾我哋去帮手 serve 啲客咁样嘅。 系，因为你哋真系好需要喺海外 partner 嘅，因为你接咗单生意之后咧，你唔系吓自己亲身要飞过去噶嘛。咁所以就係、交託咗俾即係喺嗰邊嘅一啲代理公司，又或者你哋嘅 partner， 咁然後就即係帶佢哋呢度去嗰度去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到底註冊嘅程序係點啊？咁就由佢哋去 take over 咁樣嘛？ 絕對係，因為始終喺當地咧，你冇嗰陣照顧我即係對 couple 咧會比較麻煩，尤其是可能有啲唔同嘅地區啦，譬如丹麥咧，有時佢哋個溝通上丹麥文啊嗰樣嘢咧都未必溝通到，咁所以最好就有當地嘅朋友啦，能夠協助係最好嘅。 OK， 有冇话边个地方咧系最受欢迎嘅？ 最受我哋嘅 client 欢迎，其实最主要两个地方都系丹麦同埋冰岛，但系近年咧，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就系、是英国、 哦， 英国受欢迎 系。咁而家有好多喺香港即系新过去到移民嘅啦，即系当年就谂下，香港都未有分结，而家已经移咗民啦，就喺英国已经可以， 而家就英国 顺理成章可以结婚啦，系嘛？咁英国都系啦，即系好方便嘅，其实基本上啊。咁但我想问下你过往嗰即系20多对啦，你印象最深刻嘅其实系边一两个 wedding 咧？ 其實印象最深刻咧，反而唔係我哋親自接嘅 wedding， 反而係我哋啱啱咧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我哋嗰邊嘅冰島嘅 partner 啦，佢哋接咗一對 couple， 一對 gay couple， 做咗一個 volcano wedding， 即係一個火山啱啱喺火山爆發之後冇耐做嘅一個 wedding。 嗱，呢個我真係好想講下，因為咧其實咧即係冰島火山爆發啦，仲要嗰個其實係碎火山嚟嘅，冇人估都會爆發啦。咁其實咧，我就好有興趣嘅，因為冰島其實都好少會見到一啲咁嘅嘢，即係冇人諗過喺嗰度，即係個火山會爆發噶嘛。咁我見到好多啲 YouTube 嘅即係 video 咧，哇！那個畫面啊，因為你知今時今日咧，火山爆發咧，因為已經發明咗 drone 啊嘛。以前影唔到一啲片段咧，係而家淨係可以 up close and personal 啦。 絕對係 有幾段嘅片咧，我淨見到咧個 drone 咧。是成自殺式咁樣咧，拍完之後咧就已經係葬身喺呢個火山口，因為太緊啦， 熱得滯啊！ 同埋有一啲淨係唔知溶咗啲肌翼啊，即係螺旋槳啊咁樣咧，係好精彩啲畫面。同埋我見到其中一段短片係咩咧？就係、是。爆仲爆緊啦個火山，因為兩個火山口噶嘛，咁啲熔岩流咗落嚟啦。我見到嗰啲熔岩嗰啲山腳嗰度咧，係圍曬人喺度圍觀噶。 係啊，佢哋係冰島人係好特別嘅，佢哋覺得呢件事係好正常嘅一件事，所以佢哋根本就即係當然啦，係一個安全嘅距離嚟嘅，係啦。 嗱，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好得人驚，因為喂嗰啲係 lava 啊，嗰啲仲係喐緊嘅熔岩嚟嘅。咁但係聽問翻啲人啦，訪問啦，佢話其實冇你睇嘅時候覺得咁得人驚嘅，因為嗰啲熔岩咧其實落到山腳咧，其實已經開始係移動得好慢噶啦。 系， 咁都系啊，咁但系嗰啲系熔岩嚟噶嘛，你好容易会灼伤噶嘛。但系佢哋就话，其实唔系咯，因为当地实在太冻啦，即系反而有啲熔岩咧，系令到你咧，暖翻啊。同埋我见到有啲人咧喺度烧嘢食噶， 咁 夸 张。 佢哋真系唔系觉得好奇怪啊？ 佢哋好中意 picnic 噶。佢哋喺當地好中意 picnic 嘅，佢哋係用咗兩個幾鐘，我知道嘅，佢哋排咗兩個幾鐘揸車專登過去等到可以影相啦，同埋喺嗰度 picnic 啦，甚至咧我哋嘅 crew 咧係租咗個直升機啊，專登喺上面咧圍咗個圈咧，寧願係即係五分鐘就喺嗰度睇咯，跟住之後就都要排幾日啊！佢哋 嗱，對於香港人嚟講，梗係不可思議啦，即係火山見都未見過啦。但我睇完呢啲畫面之後咧，如果我係當地人咧，我喺嗰度咧，我一定去。 係咯，我估唔到啊！即係原來哦，仲可以 barbecue， 即係你可以嗱，就預見佢差唔多火山爆發啦，醃定啲肉啊，整啲唔係買定啲棉花糖啊！ 我真係諗到咧，整黑衣雞啊！ 唔係啊，嗰係熔岩嚟㗎，你成日燒豬啊，兩分鐘就熟啦，熔岩啊， 埋啲雞落去㗎嘛！ 嗱，咁啊講翻呢個 wedding， 我淨覺得人一世物一世，哇，幾難得先等到呢個冰島咧火山爆發啦！系啦，即系你净可以 capture 埋呢个咁令人惊叹嘅大自然嘅景象、哦。咁但系其实嗰个 wedding 系点样安排法啦？即系点样啊？即系车到去，使唔使要预知到底个情况系点样？咁但系到底点样安排佢哋影点样结婚相啊？ 其實咧，佢就用咗，即係我哋對 crew 咧就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啦，去實地考察，真係因為佢哋想影埋個 drone 啊，嗰個航拍嗰個過程，咁所以咧就用咗一個禮拜去研究咗，去應該邊一個位影係最靚嘅。咁跟住之後咧，就再同對 couple 咧去安排咗車嘅行程啦，大概佢哋嗰個行程落咗車之後，都行咗 around 半個鐘左右，咁就去到安全嘅地方。 半個鐘咋？ 係啊，半個鐘咋？ 咁方便啊！ 就見到熔岩啦， 係啦， 係好近， 好似去啡粉咁樣咧。 今日去睇熔岩咯， 又使唔使咁方便啊？半個鐘。 系啊，跟住所以佢哋就喺嗰个位置安全嘅地方啦，咁又有少少距离嘅，咁就有 celebrant 啦，亦都有 witnesses 啦，咁就帮佢哋亦都 set 咗个 picnic 嘅位置，咁就行一个婚礼，跟住之后咧就祝酒仪式啊，呢啲全部都一齐有做到咁样。 哇，背景就系熔岩啊，同喷紧嘅火山啊， 好靓啊！ 即系完全系嗰只哇干柴烈火嘅画面， 爱在天崩地裂时啊， 唔系啊，好壮丽嘅，即系佢分享咗条片俾我啦，我迟啲即系完咗节目我就放。翻上去 share 俾大家睇咧，其實係即係後邊有啲熔岩喺度，咁碌碌碌碌落嚟咧，咁大家就喺度石石咁樣，但係都幾温馨嘅，即係同 直頭火熱啊！ 同平時見到佢哋之前有啲喺冰島啊嗰啲冰天雪地咧，又係另一個境界嚟㗎。 哇！成背景音樂淨係想將冰山劈開咁樣，淨係要播， 唔係可以 take my breath away 咩？ 即係吸半地震咩？我覺得佢哋啲歌係唔識嘅， 火山爆發唔係地震啊！你分得清楚少少好唔好啊？ 都差唔多地动天摇咧，你唔系讲咗呢啲？ 咁佢哋一对男同志定系女同志 couple 啊？ 男同志 couple 系嘛？唉，唔怪之咁激烈啦， 太开心嚟嘅。唔系讲咗咁多呢啲奇特嘅地方咧，其实有冇一啲即系你哋接过啲 client 咧，都系中意去一啲吓唔同嘅地方去影相嘅，或者而家啲婚纱相系唔兴去啲教堂嘅，系兴去啲荒山野岭嘅，有冇啲咁嘅要求，或者香港有冇啲咁 嘅 秘境 嘅要求，又大有做到嘅咧？ 其实而家咧，我哋香港咧，其实老实讲都热。影到悶㗎啦，咁嗱，我哋咧都揾咗好多唔同嘅背景啦，真係背景嚟嘅，因為咧嗰啲都係本身私人地方嚟嘅，咁就去同佢哋去傾咗借個位嚟去影相啦。Let's say 其實大美督嗰邊啦，有啲背景啦，影出嚟嘅話咧，就真係好似仙境一樣。 嚇、大美督咁 common 嘅地方都有背景？ 係啊， 真係。 其實嗰個係嗰、那個場地咧，因為你知道大美督咧好多魚塘嘅，其實好多魚。 你係指咩魚塘啊？ 钓鱼嘅鱼塘， 真 嘅系啦， 真 嘅 鱼 塘，系啦。 以为我搞咁耐机，我都唔知道大美都有啲咩嘢添。 绝对 啊！山长水远去大美都嘅鱼塘， 真系好神心。系远过去火山口啊， 梗系好多鱼足噶啦嗰度。 系就系因为冇人去，所以执晒啲鱼塘。 有好靓嘅鱼塘就可以影婚纱相啊！都好特别喎。 系因为佢真系可能鱼塘真系冇人钓鱼啊，疫情之下，跟住就。似將佢轉型，佢將佢重新去裝修過，係啦，整理過，然之後咧就變咗一啲可以整咗碼頭仔啦，咁啊可以加拉啲船蓋啦，就變咗好似一個歐美式嘅一啲 外國嗰啲湖可以撐艇嗰種，係 啊，嗰只艇。 系啦， 嗰只艇嘅船。咁我哋 遠景嘅話咧，亦都唔會有啲高樓大廈去遮咗啊，所以咧個感覺上咧係好似同去外國係差唔多咁樣嘅。 係啊，我都覺得即係人一世物一世咧，即係影婚紗相，即係當然咧歐美咁你覺得好浪漫啦，但係始終覺得嚇我哋香港人有翻少少香港特色取景都係好正。但係有時真係嗰啲景咧點啊？ 你 用咗1000、1萬， 你一年去咁多個 wedding 咧，可能見兩三次都係喺嗰度影。 我喺你哋嗰個即係Facebook 入面咧，見到一個景咧，真係勁啊！ 就是这个日本那个、超级市场的 Donkey 入面取景的。 咁新鮮，真係新鮮喎！點解 呢個係點解佢哋又會 佢中意得咁緊要啊？ 佢哋結婚嗰個背景音樂係咪呢一間超市？係 咪仲有當期裡面嗰個 sex shop 嗰部分啊？影相，因為其實喺嗰度撞到色嘅。 係啊，呢對 couple 咧，佢哋本身都好中意去日本旅行嘅。咁去親日本旅行都一定會去嗰間大型超市嗰度去行一轉嘅啦，掃貨翻嚟。咁咧就咁啱即係香港開咗啦，咁所以變相我就要求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幫佢揾到啲特別啲嘅，亦都可以勾起佢啲 memory 嘅地方咁去影相啦。因為其實真係老實講，出面喺街影嘅話，你日日都行嘅啦。咁呢啲係比較特別少少。所以我哋咧咁啱又咁好彩可以識到即係有朋友啦，咁可以問到佢哋，准許我哋用佢個場咁樣去。 係啊，但係喺咩鐘數呢？即係你可能要喺啲深宵嘅時間，即係等佢啲客冇咁旺嘅時候。 朝頭早。 哦，係啊，係啊，朝頭早都係少人啲。 係啊，我哋都The couple 肯犧牲嘅時間就係凌晨，朝頭早嘅八點鐘。 哦，咁都 OK， 咁好多都係要日出影相咧，都要即係可能仲要早啲啦。咁但係又居然肯讓俾你，我都覺得真係幾特別。 係，其實真係好多謝嗰位朋友肯即係俾我哋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 你識嗰個朋友，其實佢係冇通知總公司嘅，係嘛？同埋而家炒咗啦，咪俾人。 得到佢嘅允許㗎， 咁我覺得幾好嘅，真係其實如果你要影婚紗相咁有紀念價值嘅話咧，你嗰樣嘢嗰個取景一定要係設立自己嗰個意義同埋喜好咯，我覺得 係 嘛，唔需要交代其他人。你覺得你中意嗰樣嘢喺超市又好特別啊？起碼冇乜人試過咁樣。 係啊，所以其實你有留意我哋啲相嘅話咧，其實我哋多數啦，我見啲 couple 嘅話，我都一定要傾咗，知道佢哋大概中意啲乜嘢，佢哋平時會做啲乜嘢，咁我哋可以用佢哋啲 daily life 有啲咩可以去令到佢哋有個佢哋屬於自己嘅一個 memory， 咁樣去幫佢揾啲場景啦，揾啲地方啦，或者係我哋甚至係如果行 ceremony 嘅話，會加入佢哋啲元素落去，可以share 俾屋企人啊朋友咁樣咯。 係，咁但係我覺得你做 wedding planner 咧，尤其是影取景啦，咁有陣時有啲嘢 book 唔到噶嘛。即係譬如話嗰對 couple， 我好想去挪威冰島，又或者係嗰啲即係北極光咁樣嚇，喺北極光嘅背景底下，我哋影一張好浪漫嘅結婚相。咁但係去到冇北極光就係冇北極光，因為 book 唔到噶嘛。 係。 咁呢啲就有個限制喺度咯。 呢啲其實我哋多數咧個 planning 咧，譬如假設真係一啲好天然嘅自然景象啦，譬如北極光一樣啦，我哋會叫couple 咧可能預三至五日。去那邊的位置係啦，我哋亦都會叫我哋嘅攝影師去溝通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個 road trip 咧？因為其實你哋即係冰島嘅位置咧係環島遊咁樣去嘅，即係自駕環島遊嘅。其實咧，我哋亦都有安排一啲攝影師做一個跟團嘅 road trip。咁變相咧就係除咗我影日頭景啦，我哋仲有機會同埋有時間去補足一個夜晚嘅極光。 嗯，係啦。OK， 咁但系都唔可以，即系都要事先声明咯，冇得包生仔咯。 绝对系 老天爷吓、啊，即系唔俾你就唔俾你啦，你冇得喺度抌地噶嘛。 系。 嗱，即系我觉得做 wedding planner 咧，其实好唔容易，因为其实系需要好多 details 啦，同埋有阵时你要照顾咧啲客人嘅心理啦，有阵时可能系无理添嘅。都好多时我哋都睇过一啲即系婚姻节目啦，咁啊讲到有阵时咧，哇，那个新娘咧就冠以一个叫 Godzilla 嘅名字啊，因为喺结婚嘅前夕咧，喺个 planning 嘅期间咧，就真系会好燥底嘅，因为好大压力嘅，又好想人一世物一世嗰个即系 planning 系好 perfect 嘅。咁你有阵时会唔会即系遇到一啲 client 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两口子闹晒交啊？有阵时都要好捉佢哋啲心理，然后先至可以提供到一个即系觉得诚意嘅 service 俾佢哋咧。 嗯。其實應該咁樣講，我哋嘅出現就係減少佢哋夫婦之間嘅摩擦，係啦。因為其實如果所有嘢都係由一對 couple 自己 handle 咧，的確係嘅，可能基於 budget 啦，基於觀點啦，基於親友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佢哋會出現好多嘅拗撬。咁但係我哋出現咧就係、是，有時我哋雖然會開個 group 同 couple 傾，但係我哋亦都會分開各自傾。 因為係啦， 幾好啊呢條橋。 即係我哋撇除講唔好嘅嘢啦，就算好嘅嘢都好，譬如其實新娘同新郎之間可能互相有啲 surprise 想俾大家嘅，根本都唔可以喺個 group 度公開講。或者佢如果佢哋自己安排冇我哋存在自己安排呢亦都可能未必偷走到出去做嗰件事。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嘅作用最有效嘅作用就係呢个中间嘅一个叫做防撞胶粒嘅位置。 Cushion 係好好嘅，因为各自有諗法嘅时候呢，如果你好正面交锋咁样，喂我唔想咁样喎，或者即係另外一个位话吓乜你咁样讲㗎。咁但係佢哋透过譬如你哋中间人就好似个树窿咁样，你哋就知道原来 A 又想咁，阿 B 又想咁，跟住你哋就可以即刻帮我哋分析，点样可以拆掂佢，俾一个佢哋两个都满意嘅方案。 绝对系。 系啊，咁其实除咗即系呢啲咁嘅摩擦之外，其实仲有冇啲咩趣事咧？譬如两个人即系佢搞呢啲 planning 嘅时候，即系有冇遇到一啲即系你哋觉得好好笑啊，或者系即系事后 好骑呢啊， 好骑呢嘅， 好 难 忘啊。 有嘅有嘅，但系暂时，不如嚟紧我哋呢对 couple 嚟紧八月结婚对 couple 都有啲好特别嘅要求嘅， 系乜嘢咧？ 但系唔透露得住。 哇！你呢个关子大到咧， 真系唔透露得住。 大概系啲乜嘢？即系 surprise。 但系佢哋已经系 virtual 噶咯，做啲好 surprise 嘅嘢。 因为佢哋本身有一个 ceremony 系 喺香港做， 系啦，同时间做嘅。譬如佢真係邀請曬佢所有朋友親戚過嚟見證佢婚禮，咁雖然見到個 celebrant 係喺個電視機入邊咁樣，咁但係佢哋都真係見證咗呢一個簽字嘅儀式咁樣咯。 好 OK， 好啦，今日我哋捉住咗 Kurt 同埋 Mac 啦，因為佢哋兩個 wedding planner 咧，咁提供即係有關呢個同志嘅 couple 啦，去到海外結婚啦，一條龍嘅服務啦，其實已經有兩三年嘅時間啦。咁最近咧就因為而家咧美國就開通咗可以越洋結婚，就唔需要路遠飛到去當地啦。咁嚟緊八月份，八月尾啊，定係八月中啊？ 八月啦， 八月啦，喺八月期間咧，佢哋就會就即係代理其中嘅一對 couple 係第一次試用呢一個咧，就係越洋結婚嘅 service 嘅。咁遲啲 update 我哋啊，睇下到底其實有啲咩 surprise 嚇。咁我哋都即係其他啲都 plan 喺海外結婚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借下鏡啊嚇，同埋睇下係咪都諗下，既然有排都飛唔到啦。又或者慳得就慳啦，今時今日呢個世界virtual 先啦，遲啲先至駕後時間先再支付呢個蜜月嘅旅程啦，咁樣咁都一個幾好嘅，我覺得， 係 嘛？好，咁我哋就將你哋嘅即係 Facebook link 啊、聯絡方法訂上呢個 Facebook 啦，咁希望你繼續提供，暫時喺香港而家都有限嘅選擇底下，我都覺得用我哋各自嘅方法，希望可以去肯定我哋同志之間嘅愛，好嘛？OK， 多谢两位 ，Thank you， OK， 临尾嘅时候送嚟一首关于结婚嘅作品，Special Boys 嘅呢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Wedding in Berlin。最好提一提就系 Special Boys 里面二分之一嘅 New Tenant 今个礼拜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论是天涯海角山长水远，定是即系透过视像，都希望普天下的自己人终成眷属。 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任何针对平民或者任何个人以制造恐慌胁迫政府，都可以视为恐怖活动，有相关常理被所谓学者曲解。他引用内地法律学者撰写的文章，指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宣扬恐怖主义包括纵扬有关行为。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议案悼念刺伤警员的疑犯。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指欢迎国安处调查，评议会其后撤回议案。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暂时未收到报案，但是如果任何人违反港区国安法，都会果断执法。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一对夫妇，他们涉嫌讹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等，再骗取金钱，有14人合共被骗去大约96万。警方说，疑犯首先透过电话接触受害人，声称可以提供低息贷款。当受害人表示有兴趣，就将电话转拨至假冒的银行职员，讹称受害人可以提交保证金，以获取更多贷款优惠。当受害人交款之后，骗徒就会失踪。警方指骗徒亦会怂恿受害人，叫受害人声称自己会退休或者离港，而领取强积金款项，再将款项交给骗徒投资，但骗徒得到款项之后就失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爱国属于天经地义，叛国属于天理不容。他指本港回归前后都冇具系统的爱国教育，本港要理直气壮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纠正青年价值观。中联办副主任谭天牛话，要让爱国成为香港普遍的价值追求，本港青少年应该要具备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国家网信办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作公开咨询，提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营运者到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审查。网信办话，任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购行动、数据处理活动以及国外上市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主要考虑使用产品和服务之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的风险，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损毁或者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等。另外，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将会透过接受举报等的形式加强监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视31节目深圳赛7月19日起，奥运7月后手就位，吉石高。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现在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匈牙利最近通过禁止校园传播 LGBTQ 相关内容法案，引发争议。一名政府官员说，在新法生效前几小时，一间经销商因为未在描写同性相亲的儿童读物标注建议家长指导警语而遭到罚款。这一本翻译成匈牙利语的儿童书籍是美国作家劳伦斯·席梅尔所著，书名为《一天清晨》，讲述一个由 LGBTQ 相亲组成的家庭，由民间团体彩虹家庭基金会出版。法新社报道，这一名官员表示，这一间不具名的经销商违反了不公平商业行为法，必须支付825元美元罚款。佩斯州委员塔尔内表示，这一本读物和其他儿童书籍放在一起违反了法律，故事书没有说明这些故事包含传统性别角色以外的行为模式。这一本书的出版商今日表示，每一个家庭都值得拥有一个关于他们的童话，彩虹家庭并无异常，相亲的性取向并非这一本书的主题。匈牙利禁止向未成年人宣扬 LGBTQ 的新法例在7月8日生效，匈牙利政府这个举措已经引发人权团体抨击，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就称之为耻辱，并且警告如果不更正将会面临后果。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国内其他城市近日有大批群众上街示威，抗议一名男子上个星期六深夜在北部城市拉科罗尼亚在街上被人活生生打死，事件可能涉及针对同性恋者的仇恨，警方正是进行调查，暂未确定行凶者的动机，亦都未有人被捕。在联合政府内和社会党共同执政的我们能党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指男子萨木埃尔上周末在拉科努尼亚被杀的事件激发民众对社会上恐同和仇恨风气作出强烈反应。24岁的穆萨埃尔是一名护士助理，上周六凌晨时分在拉科努尼亚市内一间夜总会外被数人殴打。据报，其中一人一边袭击萨木埃尔，一边讲出当地人常用针对同性恋者的言语。萨木埃尔被打致重伤，被送抵医院后证实不治。西班牙内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全年，西班牙共发生278宗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仇恨罪案，对比上一年上升了 8.6%。 这一节的 Gili News 报道完毕。 OK， 麻烦 Simon。 虽然上个月就是6月份，就是这个国际的同志骄傲月，到处都是这个彩虹旗就飘扬的月份，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我听到在世界各地都有多一些恐同的暴力啊，恐同的事件啊，仇恨的言论就铺在上面的。OK， 所以都希望大家关注啦。但是与此同时，我听到一样东西都可以值得跟大家补充一下，就因为呢有些人就开始在说，其实呢拜登自从上任之后，他有可能是暂时啊，在美国历史来讲是一个最 LGBT friendly 的总统，甚至是比起奥巴马呢是过之而无不及的。因为呢奥巴马就算几开放都好，如果你记得在他任期里面，其实他去到较后期的时候，他才开始全面支持有关同志的分权的。是有少少转态的。但是拜登呢其实由上任至今，你见到他首先推翻了很多即系侵啦嘅一啲所谓行政嘅指令啦，而嗰啲行政指令咧就系慢慢去削弱所谓 LGBT 群体嘅佢哋嘅权力啦，基本嘅人权啦。咁而最近咧，拜登有另一个新嘅举措，就是、以前咁多任嘅总统都冇做过，就居然咧就是、提名咗一位嘅人士咧，就将会系任职咧就系亚太区，就系呢一个亚洲发展银行嘅美国总监。咁而呢一位嘅人者啊，称之为吓，因为系一位女士嚟嘅，就叫 Chantal Wong。佢唔单止一位亚洲裔嘅总监啦，今次，同埋佢系第一个咧，就系出咗柜嘅女同志咧，系可以被提名成为一个咧系外交官层次嘅职位啊。咁呢个好紧要啊， 系， 因为以前从未试过系会够胆去即系 nominate 一个咁样嘅人，咁样背景嘅一个人。 已經出咗櫃。 已經出咗櫃啦，又係亞裔啦，又係女性啦、 嗯。 因為其實呢一個嘅總監嘅位置咧，其實係對於發展即係亞太區嘅即係經濟方面咧，係舉足輕重嘅。 嗯， 同埋係具有所謂 ambassador level 啊， 係 外交官層次嘅一個職位嚟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勁咯。 係啊， 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只不過係提名啦。咁、所以就要等待咧有關呢個參議員咧就係首肯投票咧，然後先至可以出任嘅。咁、但係我當然覺得個成數係會非常之高嘅。 其實用人方面其實都一直都好好廣泛嘅，即係其實之前都有揾過一啲一位跨性別嘅朋友啦，即係一位跨女咧做呢、這個應該係衛生部長咁樣嘅，亦都揾咗一啲即係男同志啊，亦都有女同志咧做一啲即係喺個國會啊或者喺佢嘅機關入面咧做一啲即係比較高嘅職位都有㗎。 以前都有嘅，譬如話咧，以往一啲總統咧，奧巴馬年代咧都有請一啲同志嘅。咁但係通常係請佢哋做咩職位呢？就係白宮裏面咧，係搞宴會啊， party 搞 party 啊。雖然我哋係好叻呢一方面，係，但我哋唔係淨係叻呢樣噶嘛，你明唔明啊？雖然我哋都好中意搞 party， 同埋搞親都係有聲有色。係， 我哋都好中意 party。 但你都淨係當收機咩？都就係 party planner 先得㗎。係，我哋可以做正經嘢㗎。 梗 係 啦， 例如咧 。不過你講緊呢一個即係點樣講咧？唔係用人為親啊，係約為用恃才，係啦。講起呢一樣嘢咧，台灣咧都有一樣嘢，我覺得值得攞出嚟講下。咁就因為有一個跨女咧，就曾經喺一間科技公司度應徵啦。咁呢個科技公司見佢嘅時候咧，其實呢一位跨女咧，佢喺自己嘅履歷咧一早已經講明，我係一個跨女嚟嘅。咁喺 in 佢嘅時候咧，佢都願意去 in 佢嘅。咁喺度傾啊，一路傾都冇咩特別啦咁樣。咁直到咧係講緊即係用呢一個洗手間嘅時候，咁、佢就問呢一位跨女啦，咦，我哋公司係冇呢一個性別友善嘅洗手間嘅，咁、就你可能即係會有少少麻煩，咁你有冇問題啊？咁樣，咁佢就話哦，咁就要即係睇翻你哋公司嗰個即係政策係點啦，因為我係想使用呢一個女士嘅洗手間嘅，咁佢就咁樣講啦，咁然之後咧。啊！呢一間公司咧有一樣嘢，你又值得即係讚佢，佢又食咗誠實豆沙包喎。佢直頭話俾佢聽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問過我哋嘅同事咧，同啲女同事咧就話唔願意同你共用一個女性嘅洗手間，咁所以咧就要麻煩你咧，如果要用洗手間嘅話咧，你就要去另外一啲地方先至可以去洗手間啦。咁佢就梗係好不滿啦，呢位跨女，咁佢就話嚇，咁、我嚟翻工，你都冇一個洗手間俾我用，我仲要唔知去邊度揾一個洗手間喎。咁啊到。之后咧，佢再问呢一间公司啊，咁你而家请唔请我啊？咁呢间公司就冇答到佢啦，咁即系应该系冇咗啦。咁于是咧，就而家就提告啦，咁啊提告呢一间，话呢一间科技公司咧就歧视，因为佢系跨女咧就唔请佢。咁而且打完官司之后咧，法院咧系判咗呢位跨女胜诉，咁而呢一个法院咧就要公开呢一间科技公司嘅名啦，同埋就罚款嘅，就罚咗30几万台币。咁樣喎、 咁夠起幾個廁所㗎喇喎，係咪？ 係啊，同埋呢最大個問題呢就係喺呢一單案件呢即係曝光之後啦，即係網上有好多討論區就有即係講呢一單新聞啦，居然呢有好多嘅討論呢就話啊，你而家即係你搞到間單嘢咁大，你咪令到更多跨性別人士求職會有困難囉。咁亦都有好多意見就話啊，呢間公司冇做錯喎，佢都係為咗大部分人嘅着想咋嘛，即係你而家搞到咁大單嘢出嚟，咪搞到即係好似我哋錯曬咁樣囉。即係居然嗰啲輿論呢好似唔係好同情呢一位跨女嘅， 系啊，讲到有关即系跨性别嘅权益啦，其实我谂即系近呢几个月咧，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即系我谂讨论得最多嘅咧，就莫过于咧，其实喺某啲州份，尤其是系南部啦，同埋中部嘅啲州份咧，其实佢哋企图咧想立一个法例啦，就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嘅 restaurant， 若果你譬如话你嘅厕所咧系可以让跨性别嘅人士咧系就住佢哋自己认同嘅性别身份用嗰个厕所嘅话咧，你一定要。就係喺即係當下地方咧，擺出一個 warning 嘅指示。咁係講咩咧？個英文就係 The facility maintains a policy of allowing the use of restrooms by either biological sex regardless of the destination of the restroom。 即係大概意思就係話，我哋呢一度咧就係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嘅 restaurant 咧就係個廁所係任用嘅，即係唔理你本身嘅性別係咩都好咧，即係其實嗰個 warning 咧係危言聳聽。 嗯， 喂，我哋唔係而家係讓真係即係自己嘅性別認同係男人去用女廁嘅，而只不過就係話我哋比較方便，係讓性別嘅認同同埋身份咧係女性嘅係可以用女廁啫嘛。 嗯， 同任用係兩回事嚟嘅。但是这个warning 的 signal 呢，即其实基本上那些字眼呢就是说到话无网管咯。 嗯。 那我觉得很过分咯。其实是借立法来对进一步剥削真是即跨性别人士他们的权益之外呢，亦都是完全不承认他们的性别身份。 嗯。 那做什么呢？为什么呢？ 所以我呢其实就去过新西兰呢某些地方呢，他们的即是公众洗手，即是洗手间呢，其实是没有分男女的，即是任何即是性别都用得，咁就即免除了很多即是不必要的误会啊或者歧视咯。咁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方法。 是啦，最好就什么都不要分。 是啦，总言之就是厕所啦，你入去啦。 是啦，一个教啦。 是 是吗？咁但是当然呢，就香港即是很多一些即是食肆呢，其实基本上呢即是地方真的很少咯。咁我更加覺得就係應該冇分咯， 係反正都係咁噶啦。其實咪就係一個空間俾你去係 咯 ，unisex 咯。 我公司都係㗎，我公司係有兩個廁所，但係我哋兩個都用得㗎，即係男仔女仔都用得㗎，冇所謂㗎。 系咯，到你真系拣嘅时候，你拣个冇咁污糟嘅入咯。 因为我公司得一个女仔。考下你哋啊，知唔知咧东京奥运会几时开幕啊？ 就快 就快咯， 其实我 都听佢哋宣传噶咯， 系13日啊，即系 哇快到咁嘅原来， 系啊，成两个礼拜就嚟噶啦。 但系佢哋前一排即系前嗰几日啦，即系开呢个记招就话，其实已经系全部一定要闭门啦， 系、 其实系冇观众啦， 系、 啊，都几惨啊真系。 咁、我唔知呢单新闻咧，佢哋仲会唔会继续做咧？即系据闻啦，你知啦，每一屆嘅奧運會咧，其實佢哋都會派發好多即係安全套俾啲選手噶嘛。 係。 咁咧呢個新聞 同埋用得好快噶嘛。 確保佢哋身心健康。 佢話有一年要加派20000個。唔係你知咧，做完運動或者運動健兒咧，真係即係嗰個需要咧強烈啲嘅，同、 okay. 埋多啲啊年青人咁樣啦。 同埋喺一個奧運村裏面，你諗下，來自各國嘅全部都係體態健美嘅、 啊、 性感嘅選手，又血氣方剛，又係最 fit 嘅人， 又泳褲又泳衣， 咪咯， 仲要貼身，所有嘢都 係咯。呢、這個真係所以好人之常情。同埋我覺得喺一啲咁大壓力嘅即係競技嘅場合咧、其實性是真可以排遣下壓力同埋情緒噶嘛，真係 係嘅，都係確保佢哋身心健康嘛呢、段期間。 咁我想講嘅就係、咧，其實佢哋一早咧已經準備咗咧160000個安全套噶啦。 哇、wow. 咁但係咧，佢哋因為而家即係有疫情啦，佢哋咧就係、要人哋咧保持呢個2米以上嘅距離嘅、哦，咁更加咧係即係嚴禁呢個有呢個親密嘅接觸啦。咁死啦！啲人去嚇。咁呢又派咁多个安全套做咩呢？咁诶，官方嘅回答就系话 当泳帽咁用啦， 冇咁细个头啊！ 唔系，佢哋应该系转咗态嘅，因为之前有新闻咧话佢哋决定唔派嘅， 系咪、啊？ 然之后又俾人闹，佢哋唔派嘅原因应该都系唔想鼓励啲即系运动员有亲密嘅行为。 咁但系好怪咯，你又派，然后跟住又话大家唔好做， 系啦。 但系你派嗰样嘢，其实系纯粹为咗做，你先至会派嘅啫。 但系攞嚟就话攞嚟留念。 嗯， 点啊？过胶啊？吓、啊， 咁我谂 即系伤喺块镜嗰度啊？点啊？点啊？留念啊？ 或者之后用都得嘅，回忆呢个喺 翻翻到自己国家 嘅快乐美好时光咁样。咁、我真系唔知啦。咁但系我谂到时即系。 即係情到濃時啊，或者真係到時，哇！你咁多個日日咁多個星期喺個即係奧運村入邊，真係冇嘢好做嘅喎、啊。咁我諗都有啲有少少保障啦。我諗佢都唔會鼓勵大家有親密接觸嘅。但我諗佢做咗，應該 都冇得你，唔係你就可以呼籲啫。咁但係人哋做唔做，唔通你真係有個閉路電視喺每間房裡面咩？ 係、嗯， 冇錯。 咁呢個呼籲我都覺得有少多餘咯。 咁所以佢 即係我覺得你寧願同人講就係話，即係其實你要保持社交距離，因為都係疫情嘅情況底下。 嗯。 咁無論做咩都好啦，都要嚇、嗯，即係小心防疫咁咯。即係等於即係喺疫情好嚴重嘅時候，世界各地都會出一啲衛生手冊。啊！如果你大家做愛嘅話，就要戴口罩啦。咁 係啊係啊係啊， 你冇得你冇得阻止㗎，你只可以就係 educate 佢哋用啲咩較為安全嘅方法去做，你冇得阻止嘅嘢咯。 嗯，係即係點樣可以令件事好啲咯？ 同埋都要準備咯，即係你唔可以，我唔俾啊，一個都唔俾啊，咁可能仲會 仲更加大件事， 搞出好多人命。 好多跨國嘅 好多奧運 baby， 奧運 baby 會唔會啲精英 baby 咧？嗰啲真 係 OK 嗱，我想講另外一單啊，講緊呢個 sex 啊。咁啊，自從呢個 BL 啦，就係突然間喺香港啦嚇，話突然間變成一個主流嘅文化啦。咁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發覺咧，即係其實大家如果譬如睇呢個 BL 嘅漫畫咧，無論兩個美少年咧係幾咁 romance 啊 romantic 都好咧，係好多人咧都好想問一條問題：到底係邊個係公？边个系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嗯！因为喺大叔的我里边都有问噶，阿甜甜都有问吓，咁我真系男朋友定系女朋友啊？佢都有问呢个问题、 啊。然后你发觉好多即系直人咧，其实都系好八卦呢样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想问下啊，咁你系公定系受啊？咁 系啊，你系男定系女啊？咁 系啦，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即系我出柜啫，打开衣柜啫，唔系要打开埋个房门俾大家睇噶嘛？系咪先？即系佢，但系佢哋问得好 as a matter of fact 噶， 系 即系唔觉得系侵犯紧你嘅私隐噶？ 系 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唔需要答嘅，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咧，有啲人處理咧相同嘅問題嘅時候咧，好鬼勁啊！嗱，前嗰排我哋未介紹過咧，就係Little Nas X 咧呢個 rapper 咧，佢係黑人啦，又出咗櫃啦，咁然後跟住拍啲 MV 又好鬼 cam 啦，咁然後跟住最近喺上個禮拜有一個嘅頒典禮裏面咧，甚至最尾嘅時候咧就係同一個 dancer 係成李達利喺度嘴啦，好勁啦。 嗯。 咁但係最近咧，佢喺自己嘅社交媒體裏面咧，就有啲歌迷咧就問佢。啊，咁到底你系一定系零啊？你知唔知佢点答啊？ 点答咧？ 我记得佢唱歌嘅时候有讲过自己系， 我唔记得啦。但系总之，你知唔知佢今次点答啊？ 唔知， 好劲啊！你唔好以为佢咧，即系只，唔好问啲乜嘢咧。咁唔系，佢就用两个字答， 系 power bottom。 哦，直接了当。 好劲啊！ 佢有首歌， 即系但系我唔识点样译啦，即系大零号咯， 系 又或者系 猛零啊， 猛零 系啊，猛零啊，系 猛零就系 power button 咁样啦， 好猛啊！呢个就系零， 系咪好劲啊？我真系觉得好劲啦。然后跟住佢仲要补充呢样嘢，我先觉得仲劲。 嗯， 佢系攞咗一位诗人嘅一首诗，然后改咗少少。 OK， 嗱，我即管咧同大家讲一讲呢一首诗。其实呢一首诗咧就唔系讲。即系同志嘅，其实系写俾女性嘅。 O、okay. K， 就系喺呢一个咧，即系男女权力悬殊嘅世界里面咧，系鼓励一啲小女孩唔好即系睇低自己。 嗯， 所以咧，其实呢一首诗咧好短嘅啫，嗰几句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教我哋嘅小女孩咧，系将自己收起嚟啦，让自己变小啦。我哋对于我哋成日都同啲女孩讲，就系话你可以有野心，但系唔能够太多。你嘅目标应该系成功，但系唔可以太成功。否则你就会威胁到咧一啲男孩咁样，咁而咧 Little Nas X 咧或者系 Power Bottom 之后咧，跟住佢用咗呢首诗，然后将女孩就变咗零号，于是乎就变成我哋教我哋嘅零号咧，将自己收起嚟，让自己变得好渺小。我哋好多时都会同阿零号讲，就系话你可以有野心，但系唔可以太多。你嘅目标应该系成功，但系唔可以太过成功，否则你就威胁到一号啦。 我好中意啊，好正啊，爱死你啊！呢种颜色 系啊， 鼓励晒全天下嘅零仔。 佢有首歌都系直接讲自己系零号嘅，即之前系已经讲咗自己呢一个身份。 系啊，我觉得好劲，呢一种系更加现代同埋已经系进取嘅 come out。因为我觉得零号呢样嘢咧，唔单止喺直人嘅世界里面咧俾人取笑嘅，甚至喺同志界，尤其是男同志界咧，大家都觉得啊，你系零号啊，就好似取笑你咧，觉得你唔够 man 咁样噶。 嗯 嗯，有两 或者你系弱 弱勢嗰、那個， 嗯， 係啦，佢唔單止而家公開承認，仲要話我要為自己作為零號而感到自豪，甚至我係一個猛零，好勁啊！我 猛過你啲一啊！ 係啦，我又即係今個禮拜咧，都睇咗一啲咧。sorry， 你睇咗乜嘢啊？ 起晒淡 啊！ 唔系啊，因为你明明啊，睇得太多太大叔的爱咧，太梦幻啦，嗰啲剧情咧，同埋冇性噶嘛，你发现佢哋系冇性噶。即系唔会有性格，即系就咁喺度幻想嘅。 人哋系九点半冇 性，但 系 有爱，就好多时嗰啲爱都系幻想嘅爱添，同埋 系啦。所以我就睇翻啲 真实嘅， 系啦，都唔系真实，呢、這个都少少幻想啦。不过就真系以 性 为主啦。 就 是、因为就系睇咗呢个 Netflix 咧，最新有一个即系、就是、有一个原创剧啦，就叫做 Sex 跟住斜洞 Life， 即系性、 生活。 系啦，咁其实就讲翻咧，因为女主角咧，其实以女性嘅出发点，我今次系即系特别在于就系，其实佢以前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坏女孩咁样啦，即系同有唔同嘅人有个关系咁样啦，但系后来就因为即系处处碰壁啊，遇到啲坏男人咧，就嫁咗一个有钱。都靚仔嘅，但係悶嘅男人啦。咁、即係婚後生活咧，咁佢就唔係咁如意啦。又生咗小朋友之後咧，咁老公又唔係好即係喺個性生活上面又唔係好協調啦。佢就開始咧， 又或者係冇性生活啦。 都有嘅。佢其實都好多大膽嘅場面嘅，但係永遠咧，佢老公做下可能就去咗睇波啊。 呢個好真實啦。係 啊，呢個好多時都係咁。 佢好想嘅時候，佢老公定話。有位啲先， 系啊，你阻住我视线， 咁即系变得咁样啦，就塑造咗系一个即系喺性生活上面就即系得唔到满足嘅女中年女性咁样啦，咁啊开始就写一啲咧，即系幻想翻以前同一个男朋友嘅即系性爱场面啊，就写低好似日记咁样嘅诗秘密日记咁样啦，咁即系剧情发展落去咧就佢老公就。发现咗呢件事啦，咁跟住咧，佢老公就去查呢个男人究竟系边个咧，因为系一个以前佢遇过嘅一个即系partner 咁样啦。咁而呢套剧嘅最爆炸点咧，就系咧，原来去到即系中途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睇咗第一集就觉得，剧情都唔系咁精彩啦。咁即系据闻咧，第三集有啲好爆嘅地方，就系有位佢嘅即系前度男友嘅正面全裸，而嗰度咧。亦都係比美國隊長更厲害嘅 天賦異品， 係啦。咁就我就去睇咗嗰幕啦。咁然後就 你淨係睇嗰幕係嘛？仲要係嗰 其他唔使睇啦。 forward 去嗰個 point 係嘛？ 梗係啦，我要做 research 噶嘛。 難為你啊，辛苦你啦。 咁然後確實咧係真係幾驚嚇嘅，而呢個熱潮咧，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就係拍低咧，即係你睇到嗰幕嘅反應啊。 哦，reaction video， 系啦，即系啲女仔咯， 嗰啲表情我恨睇， 我 都 想睇 好笑 嘅，你可以上网自己 search 嚟， 但系假嘅系嘛？因为咧，记得当年咧 ，Mark Wahlberg 咧拍过一套 Boogie Nights 嘅，喺里面佢系做一个即系男妓噶嘛，同埋脱衣舞男噶嘛，都系天赋异品噶嘛，咁但系听讲系 prosthetic 嚟嘅，系假嘅， 我就唔知佢真定假啦，但系睇落咧就都真真地，即系未至于好夸张嘅地步，但系你都会令你哇嘅声嘅地步， 我觉得呢个表情我要拍咗落嚟，然后掟上 Facebook。你头先呢个表情好正， 唔系应该真实表情嚟噶嘛？即系我唔会好夸嗰啲大叔的爱嗰啲咁啊咁样暗目嗰啲咧，话五官扭曲嗰啲我唔会做噶嘛。但系你有时见到真系。 即系个心离一离噶嘛，有少少 啦，即系都会系个效果啦。 系咁，我觉得即系大同埋细啦，即系因人而异啦，同埋都系天生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好似先前我讲个诗篇咁样啦吓。咁即系其实即系唔好下都追求净系为咗大嘅，最紧要就系、是。适唔适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系啦，系啦，同埋最紧要做一个咧，真系 loving 嘅 lover 咧，呢个重要啲，呢、这个技巧难啲啊，我觉得， 嗯， 吓，而唔系纯粹嗰个大同埋细嘅。 同埋 be proud of yourself 啦， 系呢、这个真系好重要。 系、嗯、啊，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啦，或者你真系一个。即系未必系社会上面觉得你系最靓啊、最身材好嘅人，但系你满足于自己，或者你系即系 proud of 自己，其实呢个更加重要咯。我觉得 系啊、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drag queen 嘅 philosophy 嚟嘅， 都系噶。 即系无论点都好啦，你站到台上面咧，我就系天王巨星， 冇错。 咁我觉得呢个有 over 咗嘅。 唔系，但系自信咧，真系一个 charm 嚟嘅，我相信。 系啊，因为你做 drag 咧，或者你做表演咧，如果你冇自信啊，或者下下你企到最问边嗰个咧，其实 系有怯啊咁啊。 不过有时自信同埋冇自知之明又系一线之隔咯。 系。你又啱， 我都 真系好矛盾，好难拿捏嘅。有时真系，我哋见得多啦。 系，我知嘅。 咁你觉得 Coco 边一种？你唔好望住我讲呢个笑 话。佢系巨星嚟嘅，唔同嘅。 梗系啦，我哋宣传下，我迟下仲有呢个舞台剧噶，两个礼拜之后。 系啊，等你啊吓。做得好啲啊！ 我真系要唱歌啊！ 你因为要对得起，即系当年1969年嗰班，即系发动咗呢个 Stonewall 嘅嗰班 Drag Queen 啊！ 系噶，都会噶，同埋我亦都要唱嗰首即系名作 The Rose 啦。 好啦，今日礼拜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咁、希望大家嘅 Stay Safe， 下礼拜再见。 Okay, 拜拜。